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75集。这个队伍有点嚣张，项目都是团队提前做好的，决赛期间就是展示各个队伍的研究成果。前来观看的观众们都是在特许范围内近距离观看研究项目。秦汉秋、秦玲、秦管家三人一大早就起来了，给唐军打了电话。唐军8:30把加长车停在了酒店楼下，老李在开车，他打开车门，看着秦汉秋匆匆忙忙的样子，不由笑了下。 二爷，您没必要这么着急，时间不晚。 等三个人坐好了，老李才看向后视镜，发动车子。 比赛地址在哪儿？ 虽然前两天就说了要去看唐军那位侄孙女的竞赛，但老李没把这竞赛放在心上，自然也没有问那究竟是什么竞赛，在哪个地点。 稍等啊。 秦汉秋翻出手机，点开程俊的头像，翻出了他发的消息。确认无误之后，他就开口说了一串地址。地址很简单，就在 M 州物理研究院马修的地盘。秦汉秋等人对 M 州的势力不了解，但老李跟唐军了解。听到这个地址，老李搭着方向盘的手都顿了一下。他原本以为就是普通奥赛差不多类型的竞赛，这种大部分在靠近边缘区，没想到这地址跟马修大楼隔那么近。 二爷，你确定是这个地方？ 老李看着后视镜，终于有些疑惑跟好奇了。不仅是他，连唐军也有些好奇。秦汉秋再度看了一眼地址，点头道： 哦，没错。 老李没再多说，不到10分钟就开到了这个地点。唐军等人都不研究物理，不知道高楼中央四个巨大的 ICNE 是什么意思，但这四个字对物理研究院的他们却是认识的。 竟然是物理研究院举办的竞赛。 老李心中微微惊讶，他随着秦汉秋一行人身后进去。因为门票稀少，来观看项目的都是各大高校的学生，基本上都穿了校服。随便遇到一个都是世界排名靠前的大学学生，遍地高材生。老李走在这些高材生们中间，竟然有一点点压力。9点，100个队伍准备就绪，各国领队退场，委员会跟评委团一个一个地看每个团队的项目中心内容跟演示，国防救援跟智能制造以及核反应射线的运用。这个中心题目是去年物理界的一行研究者们敲定的题目，困难级别很高。委员会跟评委团的人看完第一组往下一组，一边走一边看这次的名单。劳恩跟米罗两人也在其中，差不多500个人。劳恩随意地翻着参赛人选名单，跟其他人不同，他并没有看研究项目内容，而是看参赛人的年纪，基本上都是26到31岁的研究生、博士生。他一目十行，扫得很快，直到翻到倒数第二页，刚要翻到下一页的时候，他不知道看到了什么，手顿了一下。这一队有点嚣张啊，也是5个人，其他没什么，嚣张的是年纪，其中3个19岁，1个20岁，1个27岁，除了最后一个，前面的都不正常。劳恩顿了一下，能报名参加 ICNE 比赛的基本上都是有实力的。他把目光移到后面的资料上。 京大的队伍。 劳恩看着这5个人名稍顿了下。 之前预选赛的时候怎么没听过？米罗，你看这一队比你当初的队伍嚣张多了。 劳恩把手中的名单给米罗看。 米罗虽然是18岁参加的项目，但是他的四个队友都很正常，全都是第一的种子选手。当然，米罗也不弱于他们。眼下这队伍有四个人跟米罗当时的年纪差不多，唯一一个正常的，劳恩也比较衍生。米罗面容严肃，闻言他凑过来看了眼，四个奇葩的组合倒没有吸引他的注意，以前也不是没有想要复制米罗的成功的，但18岁能达到那种程度的很少。最后要看的还是项目拿到的名次。京大江院长他们眼中，前30就算是了不得的成就了，但在米罗跟劳恩眼中，除了前三，其他的都不行。米罗随意地看了眼，刚要移开目光，一眼就瞥到了秦善的名字。他拿着笔的手一顿， 怎么？ 劳恩奇怪米罗的反应。 这队伍是可以期待一下。 米罗抿唇，他指尖点着秦善的名字，又翻了一下资料。 这就是前段时间做出50%以上能量转换的人。 当时 SCI 论文直接交给了 M 州物理研究院确认。刚做出来这个反应数据的时候，那个实验室的研究员都被震动了。劳恩也想起来这件事，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点头。 那可以重点关注一下。不过他的队友选的不好，有些拖后腿。京大怎么安排的人选？ 他翻了一下其他四个人的履历，除了那个27岁的还勉强可以，其他三个人就是彻头彻尾的新人，连像样的 SCI 论文都没有。米罗皱起眉头，也遗憾。除了本身实力，选一个好队友也很重要。但京大那边怎么回事？竟然还给这人选了三个拖后腿的队友。他抿唇。 可惜。 怪不得之前没有听过这一队，原来是队员安排不合理。今天只有8个小时。 劳恩沉默了一下才开口。 我们先去看实力能进前10的队伍。 物理研究严谨，100个队伍都要经过每一个委员会成员跟评审小组的评定，这个过程需要好几天。今天第一天展览，5位队员全部在场，大部分委员会成员会捡重要的队伍现场去看。这些一开始就被评委围观的选手就是种子队，每次物理 ICNE 峰会都会有不少业内大神。除了劳恩跟米罗，在场还有其他人。除了看参赛选手的国籍，其他人也看到了这一组嚣张的年纪。秦冉这一组是后加的名额，除了秦冉，其他四个人名不见经传，几乎无人问津。各国各校领队的人都站在展览台外面观看着。江院长跟周博士通过这个时间段去观看了其他国家队。展览台边的牌子上有详细介绍，包括5位成员的评定结果，每个人都非常优秀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